岳云工会的会长当然知道眼前这人是谁。换做普通情况下，在游戏里遇到职业选手，无论是遇到哪位，都会觉得是种意外的惊喜。可是此时的岳云会长又哪会有这样的心情呢？说起来，这种弱队的粉丝也着实可怜。强队有大神选手，有神级角色，有华丽的胜率和战绩。 这些都是足够让粉丝津津乐道的东西，但是弱队没有这些。弱队的粉丝会青睐他们的队伍，显然不是被这些光鲜的东西所吸引。也正是因为如此，弱队粉丝对战队的忠诚度更稳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他们一开始就处在很低的位置，略略的一点进步都能让粉丝们得到很大的满足。 这是一群很踏实的粉丝，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喜欢光鲜的东西。他们同样会期待自己的战队拥有厉害的选手、厉害的角色，拥有让人望而生畏的战绩。岳云战队就一度拥有过这样美好的东西——孙翔。他们的队伍居然挖掘到了这样一个天才级的新手。 刚一出道就吸引眼球无数，孙翔拿到了一个新人可能拥有的所有荣誉，在加入联盟第一年就已经开始和联盟中的那些顶尖大神相提并论。岳云战队在他加入的那一年，战队成绩也是前所未有的出色，当然是对他们而言。然而幸福是短暂的，孙翔被无数人所期待。 所看好，但是这一切却好像和岳云战队无关似的。这样的天才好像注定就不应该属于他们这样的战队似的。岳云的粉丝们不愿意这样认为，却又不得不承认。眼瞅着孙翔的发挥越来越出色，他们一边沉浸在幸福里，一边又满是担忧和忐忑。 第二个赛季，当孙翔继续留在队中效力时，粉丝们的幸福和激动宛如豪门战队拿到总冠军一般。是的，对于他们这样的小队弱队，幸福感总是来得如此容易。可惜好景不长，这赛季的冬季转会期间，加氏战队的队长、加氏竞技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叶秋宣布退役。 而紧跟着，他们的孙翔宣布转会加氏，成为了叶秋的替代者。粉丝们当然会很难过，但却没有人因此而失态。作为岳云战队的粉丝，他们其实早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他们为孙翔送上祝福，甚至为自家战队出去的新人可以成为叶秋这种顶尖大神的接替者而感到自豪。 他们不会对任何人抱有怨念，而后只是继续默默地跟随着他们所支持的岳云战队。竞争野兔 BOSS， 说实话，岳云工会甚至没有专门负责这种事的精英团队。这种竞争也像是孙翔这样的天才选手一样，好像从一开始就和他们这种弱队工会无关似的。 但是，一旦出现机会，他们却也绝不会放弃。季后赛期间就是机会。强队的粉丝此时都在为几队摇旗呐喊，为几队的出局或是胜利在游戏里发泄着情绪。这是属于他们这部分粉丝特有的节日。岳云战队的粉丝可没有这种荣幸能融入到这样的乐趣中去。他们默默旁观着。 却忽然发现眼下有了这样的机会。平时几乎垄断野兔 BOSS 的豪门工会们，都忙着率领粉丝互相较劲干了。全年不会放松的野兔 BOSS 猎杀，在这个时候倒是出现了空档。只是杀几个野兔 BOSS 能给一支战队带去多大的提升，这谁也说不好。但是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谁也不舍得去浪费。 几乎不怎么参与这事儿的各小队的工会纷纷组起团队，开始满世界的寻觅野兔 BOSS 去猎杀。岳云工会自然是其中之一。 结果他们在暗黑殿堂遇到了一展天下。他们知道一展是即将加入工会的新战队，知道近来赢得了不少呼声，风声甚至压过了他们这些小透明，但是这种事儿谁又会随便服气呢？来个豪门战队的精英团他们自认不知，但和一展天下他们觉得还是有利益争的。结果他们赢得那叫一个惨呐、甚至就算是遇到豪门俱乐部的精英团也未必会输得这么惨。原因很显然，就是因为现在凑过来的这家伙，正是因为他给予一展天下的帮助，让月云战队吃了大亏。这种职业大神所做出的指挥和战术引导，月云会长真的应付不来。而现在这人居然就这样大大咧咧地走到面前，就这样目空一切地问着这样的问题，他们难道就是天生被人这样轻视的吗？虽然他们很弱，虽然正在轻视他们的是荣耀史上最强的人，但是月云会长依然觉得很伤自尊。但是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轻视，虽然月云会长心里很感受，却也没有发作。他们的弱小毕竟是事实，但凡是竞技项目始终是强者为尊。 还没打，你们的人呢？ 到最后月云会长居然真的心平气和地回答了叶修的问题。 哦，我是来侦查的，我们的人还很远呢， 叶修说。 太坦白了，月云会长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要一般情况，别说是坦然承认是侦查员的，就冲你头顶这工会的名位，那都可以直接干掉不用解释。 但现在面对这个人，动手能干得掉吗？月云会长不禁要问一下自己了。虽然自家工会有200来号人，对方只是一人，但是他可是听说过了，这位大神一入神之领域，50的等级就遭到各大豪门工会的集体追杀。但是后来呢？后来这事不了了之了，人家妥妥地升到了现在的70级。至于为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还用打听吗？自然是拿人没办法了吗？那么多家大工会都没办法，月云会长突然觉得自己现在这么无奈，真是一点也不冤枉。小战队的粉丝心态就是踏实，作为这些粉丝的一个领导者，月云会长就更显得淡定了。他们本来就已经很低端了，还能再低到哪儿去啊？就像现在这野兔 boss 本来就轮不到他们，现在轮到了是赚，没抢到对他们来说也根本不算是亏，压根没什么心理负担。所以面对让蒋游、春一老、天南星这些工会巨头都要挠墙的对手时，月云会长除了初时郁闷了一会儿后，之后就一直挺从容的。 叫你们的人来吧。 哦，你们不要转移一下的吗？ 反正我想我们也没能耐甩掉你，对吧？ 啊，那倒是。但你难道觉得我们的人来了以后，你们有能力对付？ 月云会长沉默了。暗黑殿堂的惨烈的下场，在场的人还历历在目呢。周片一片安静，没有玩家在说话，大家都静静地看着会长在和对方谈判。 看来你的意思是我们就该默默地围观了是吧？ 哦，那样我倒也不反对。 月云会长郁闷，但是小人物就是小人物，比起拿得起，他们更加放得下。月云会长叹了口气， 唉，看来只能如此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建议。 什么？ 月云会长这本都准备下令闪人了。 合作吧。 什么？ 眼下的局面只不过是暂时的，能持续2周我们就可以笑死了。等过了这阶段，那些工会肯定还会回来继续插手野兔 boss 的竞争， 到时候我们这些人依然没有任何竞争力。 连你也没有，你操心我干嘛？你该关心的是你们有没有。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这些工会应该团结在一起，打破目前大工会对野兔 BOSS 的垄断。 岳云会长一怔， 这种事儿我觉得你不应该没有想过。 想是想过，但我不觉得我们这些工会抱团就能和大工会竞争。 但不抱团那可是完全没得争。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为什么不试试啊？整天只是刷副本有什么意思？你看神之领域的这种设定，分明就是鼓励玩家多多 PK 的。作为俱乐部工会，你们不应该做个表率出来吗？ 这哪跟哪儿啊？ 岳云会长一头黑线。这时叶修却是收到了斩楼兰的消息，看君莫笑过去这么久迟迟也没回个消息来，斩楼兰有些坐不住了。 别急，再谈。 叶修说。 再谈？ 斩楼兰疑惑啊，是自己打开消息的方式不对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字眼？ 谈合作。 合作？斩楼兰继续疑惑。 合作杀 BOSS 三加分呢？ 斩楼兰有些惊讶。按说有了大神帮手，他们有着压倒性的优势，没必要向岳云战队伸这个橄榄枝啊。 不一定，也许会有四加、五加、六加。 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可以长期拥有竞争力的抢 BOSS 团队，而不是只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这样趁火打劫一下的。 斩楼兰顿时就明白了，大工会现在是都去忙了，等他们都腾出手来， BOSS 争夺战肯定不是眼下这个局面。 这是你一开始就有的想法？ 不是啊，刚刚想到的。 叶修说。